朕怎样骗你？我这位怎么能是打柴的呢？这个我不相信。贵使者，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确实是如此啊。还有天大的能耐，当初我没有发现。陛下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他既然认识叫一字莫角赖麒麟，他敢不敢进笼子里给降住？他要能把他降住，我们从今以后照样进攻。朱元璋点头，问高彦平：“你敢不敢？”草民愿意试一试。好，这高彦平真不含糊，甩掉长大的衣服，把腰里的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，摁摁帽子，提提靴子，高往袖面，来到笼子前进。有个番兵拿着钥匙，把大铁锁打开，嘎嘣，贼，呱哒哒哒，把铁门拉开。高彦平迈步进了笼子，可是把铁门给锁上了，怕那野兽出来。咱们单说高彦平，迈步这一进来，这赖麒麟可不干，一成有人贴近他，闷喽一声叫，把脑袋往下一低，利用这只独角，奔高彦平这身子就撞来了。那要撞上还好得了？就见高彦平双脚点地，身形往空中一纵，这一脚啪撞在铁笼子上，没撞到。高彦平刚落到他身后，他扬起后蹄子，啪就一撅子。彦平又一闪身，又没等到。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就站在一处。你看这野兽不会武术，他有他本身的能耐，连撂蹶子再晃脑袋，要没有特殊的本领，你是躲不开的。尤其地方也狭窄，就见高彦平左躲右闪，上蹿下纵，身子跟闪电一般。朱元璋扶着龙书案，扒着脖子看着，不住地叫好：“啊，好，高，高的喊！”韩金虎往前凑了几步：“陛下，这个人要重重的加封，将来可是咱个帮手，那是自然。”朱元璋就拿定主意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底下一阵喧哗，哇，太了不得，把朱元璋吓了一跳。瞪眼看时，就见高彦平窜到赖麒麟的后背上去，一只手抓住独角，一只手把拳头抡开了，对准赖麒麟的两肋、后胯和两腮，抡拳便打，啪啪啪啪啪，打一拳他闷喽叫一声，打一拳他叫一声，最后终于把他驯服了。高彦平往跟前一凑合，他浑身都哆嗦。彦平一看差不多了，这才让把铁门打开，二次来见皇上。朱元璋大喜，问黑铁骨：“贵使者还有什么话说？”黑铁骨是满面是汗：“高，太高了，我们是彻底的服了，今后照例是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臣。”说完了，一溜烟他走了，惹得文武百官哄堂大笑。朱元璋当时传旨，把一字末角赖麒麟就赐给高彦平，如果你能驯服好了，就给你作为脚力。另外当众公布，加封高彦平镇国大将军之职，这可是破格利用，一个打柴的樵夫平地一声雷，当了镇国大将军。但是你有能耐，又敢对机会，你不服气也不行。